佢又松緊個角色，係你企喺梁濟呢一邊嘅喎。 係啊， 佢而家但係又見到嗰個實際效果係，你企起少少香港人嗰邊，咪 就要坐監 周任權咁咯。 係啦， 就係咁，仲敢仲夠膽企喺香港人呢邊？ 咁所以咪話你實際上你見到就係話呢種咁嘅政治環境啊，你只有越立法越嚴厲執法咧，嗰、那個逆反嘅心態越犀利，那個反彈越大嘅係國旗法好，國歌法好，乜法都好。總之咧，你唔解決嗰個政治上嘅矛盾，政治矛盾個歸結都係同當日國務院一國兩制白皮書有關。如果你唔解決呢個問題，唔去重啟嗰個對話，根本上你做呢啲咁嘅嘢，所有嘅嘢，你要逼人讚你靚仔，你自己自嗨，自己呢個喺度追嗰陣時候，要人拍手掌咧，你可以立法，乜都得嘅其實。 同埋阿林鄭講嗰樣嘢話唔會重啟政改，即係除非係社會個氣氛許可， 放棄佢 話俾你聽，呢、這個社會氣氛係一定唔會出現啊！如果你唔去處理呢啲問題。 嗱、你講國歌法咧，我覺得佢仲有一個問題嘅。逢親一個法例牽影響，係根本係影響全香港嘅人，香港人啊！但係佢竟然連諮詢都唔 guarantee 一定有，佢嗰所謂嘅諮詢係咩？哦，我哋公布咗呢個國歌法之後咧，大家已經表俾咗意見啦。咁咁唔係叫諮詢咯、諮詢嘅意思係要經過一個程序。嚇咩？已經有人提出話要立呢個白紙草案啦，係嘛？白紙草案嘅意思就係你講出個條例之後，我哋係可以修改嘅，因令我哋嘅諮詢嘅結果係可以修改。喂，咁而家咧，我睇呢個林鄭今日所講嗰啲嘢咧， 哦，佢中意閉門做嘢嘅，唔使諗 啦。係啊，喂，你七七七老實咁講啊，你仲賴咩香港人啊？係你首先率先破壞香港嘅制度啊！依、這個咧，包括你個西九故宮嗰個故宮館嗰度啊，又係唔 仲有一地兩檢啊？ 一地兩檢又係唔諮詢，呢啲全部都係影響我哋香港人。而家今次國歌法嘅影響更大。 逢親同一國有關嘅嘢咧，我覺得啊，佢係利用市民對佢嘅信任。然後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咧，呢、這個就係六八九做唔到嘅。點解咧？六八九嘅民望太低， 冇呢樣嘢。 所以我就話，任何覺得誒俾啲時間佢啦，佢都係做到嘢嘅人咧，我覺得好多中間溫和嘅支持者咧，其實係助紂為虐。因為你睇到呢個人做嘢嘅方式係咩咧？只要共產黨交託嘅嘢，我就一定快刀斬亂麻搞掂。係咪三步走都講得出嘅？一地兩檢， 偷步走 係咪？所以我就話咧。那個是他的 token 嚟嘅，民望是他做核突嘢的 token 嚟嘅。你如果支持他的話，你即係支持他在呢個罕有病症裏邊納入呢個藥物嗰個名冊等等。因為咁樣支持他的人咧，係等於咩咧？你將個 token 俾咗佢做一啲政治上的核突嘢。他好識去對沖呢樣嘢。 係，佢而家好好叻做呢樣嘢。 係啊， 喺依度 佢咪派逐個派啲 sweetie， 派啲 sweetie 出嚟，年輕人又俾啲，藝術界俾啲，係啦。病人組織俾啲呢個低下階層嘅交通津貼， 教育界俾大大 教育界俾啲，好啦，夾夾埋埋，即係佢攞住嗰啲籌碼嚟做咩咧？咪就做呢啲咁嘅嘢咯。 而家做呢啲咯。 而你喺立法會裏邊反對嗰啲，咪變成少數派咯，變成搞事咯。 佢就可以大大聲講 話，喺度對中央不信任咯。佢 所以咧，所不用其極咯，話你係啊。 嗱，我話即係我明白咧，國歌法咧就唔到你林鄭係 say no 嘅，因為佢而家咧就叫做啊人大啊。就立咗去個附件嗰度啦，咁所以咧香港話要本地立法啦。我知道呢一樣嘢咧係已經唔係你嘅權力範圍，不過你要按翻香港嗰套辦事先得噶嘛。你要香我按翻香港嘅嗰所 諮詢啊，咁不如人大直接幫香港立法啦。 係咯， 你問我係咪先？咁我要一國兩制，要個特首嚟托啊？ 做咗噶啦，釋法嗰啲已經係。 喂，咁樣我都話冤有頭債有主喎，即係話共產黨孭飛喎。而家唔係喎，而家係你自己林鄭。應該是他孭飛的、但他自己就沒有做的角色、一國兩制裏面如果雙方有一些矛盾特首的工作的責任來的大佬你鬥那些錢、不是拿來買白物仔給老公的其實是那些錢其實你那份人工本身是要做那些事的嘛、是不是只是拿來威嚴不喂，冇咁筍喎，我覺得真係。 買旗袍啊，嗰啲咁樣啊。 大佬，你諗乜？而家如果係咁，點解唔北京派個人嚟管咧？我真係好想問。我寧願北京派個人嚟管啦。點解咧？冤有頭，債有主，係嘛？如果你要衝嘅，咪衝共產黨。要個特區政府嚟做乜嘢咧？你整埋一大棚呢啲咁嘅陳凡啊！你睇埋最近委任嗰啲政助，真係撲街！我話俾你聽，連蘇敬恆一件咁樣嘅僆仔都容納唔到，係咪？你講咩年青人政策先？ 你嘥 Q 氣嘅根本係、 都有好多年輕人嘅，好多識時務嘅年輕人嘅，咁 大把啦， 咁咪招聘咗嗰啲識時務嘅年輕人咯。 共青團啊，青英會、白人會、博鳌青年論壇， 係咯，幾多？ 係咪所謂吸納嘅年輕人，咪就係呢一班咯？ 官二代、富二代。大把啦， 真系会吸纳周永康、吸纳曹辉嗰啲咩？ 吸佢入监狱就会，系嘛？惩教处就会吸纳佢进行惩教处改革啦。 嗱，都要咧闹七七七之余，我都再要加脚落去呢个袁国强嗰度。嗱，头先我哋之上一个环节嘅节目咧，讲好多佢嗰个执法，包括咗检控啊，包括呢个曾荫权呢单嘢，真系完全离晒大谱噶啦咁样。好啦，仲有呢、這个国歌法，我头先所讲嘅，佢竟然。對外聲稱嘅呢個立法嘅原則，我哋啱所講嘅就係要維護國家尊嚴。嗱，袁國強，你係一個前大律師公會主席，你係香港嘅法律政府嘅法律顧問， 好 cheap 嘅而家大律師公會主席，其實同嗰啲街坊福利會會長啊、余蘭哲嗰啲咁樣嘅主席理事差唔多水平，我覺得。 但 喺我眼中係差唔多。余蘭哲嗰啲仲好啲，因為佢肯揞錢出嚟服務下個社區。 但你依啲咁嘅， 係啊，真係搭個大氣棚出嚟。 法律專家竟然喺個立法嘅原則嗰度用一啲咁嘅講法，我覺得你唔單止係，我覺得你幫唔到中央政府，你係喺度好似又係喺度敗緊事。因為點解咧？呢、這個説法好簡單，好容易嘅啫，就話國歌法，舉例啫，香港市民有啲咁嘅訴求。啊、有些人很不滿意一些嘅噓國歌的行為，喂，搞掂啦！但是喂，你懂不懂法律㗎？這個袁國強，我真的不是第一次講啊！ 我諗嗰句嘢， 我第二次講，你懂不懂法律？ 我估佢識，但嗰句嘢就不是佢嘅，應該是上面交落嚟佢照讀。我覺得去到呢些問題咧，人大法工委咧總會有個説明。而呢個説明咧，以今日呢班港官的水平咧，係連一個字都不敢讀少啊！ 係啦。 呢下你睇到曾蔭權咁嘅下場，你敢？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連鎖性嘅反應嚟嘅。嗰樣嘢就係叫做咩咧？係震攝到令你呢班嘅港英年代，包括你大律師公會主席乜春春都好，喂，當年佢做大律師公會主席嗰陣時啊，共產黨派個廣東省政協佢都舐啊。你諗下呢個係一個格局同埋嗰個視野係幾咁低落啊？因為要埋汪洋堆，所以就連廣東省政協，喂。大律師公會主席最少都全國政協了啩，田北辰啊，嗰扎都人大添，係嘛？馬英國好似都係全國政協啊，好似山西省政協啊，馬英國好似係， 好齊，我 都同佢咪 level， 同佢同一個 level， 唔得喎， 即係話佢做大律師公會主席已經咁核突啦，而家等係咩啦？少少嘢就。坦白講，攞嚿骨出嚟都咬噶啦！呢啲人 俾個中港牌都已經舐噶啦，可能 頂你俾你揸車港珠澳大橋 係啦， 嗰個牌啊已經舐啦， 話 俾你聽，個 quota 已經舐啦。你諗下，即係佢嘅眼界視野同周星馳、陳小春，仲有咩啊？曾志偉差唔多噶咋。 所以 一啲就係惠州市政協，一啲江門政協啊嘛。 所以你頭先阿徐少華問嗰個問題，你問啦，問佢你識唔識法律，佢會問翻你，你識唔識中國法律？ 係啦，呢個中國法律。 咪係咯，呢個中國法律你唔識。 中國法律就係可以維護國家尊嚴嚟立法嘅。係 啊，梗係啦。 嗱，你問我而家呢個特區政府成個班底裏邊有邊個人係夠膽？你睇嗱，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你睇佢個樣子就知佢廢人啦，大佬講埋曬啲嘢，陳腔濫調，同阿劉明偉做埋嗰啲咁樣嘅咩乜 Q 嘢手勢嚟嘅都唔知係。 個韓國嗰啲係咩？唔知啊。 咁啊， 呢個唔係心心嚟嘅， 心心咪 都 係睇個胸嘅喎，唔係咁嘅喎，大佬。 個劉明偉係呢只啊， 阿 Lens 嗰只係咁喎，要擠喺度嘅喎嘢。 喂，張建宗之廢咧，即係睇佢喺呢個即係之前嗰個咩藝術。共享青年共享空間嗰個記者會，佢嘅表現就真係睇得好清楚。啲人係咁問佢：，喂，咁有啲嗰啲地產商參與有咩誘因啊？佢避咗幾次都唔答，最尾個答案係話：，哦，因為嗰班地產商有愛心，咁都答出嚟。 嗱，話俾你聽啊，張建宗係咩水平嘅官僚咧？佢係一個叫做低級版嘅孫明揚。咁你就明白啦。嗱，孫明揚咧就係呢啲滑不留手嘅，滑潺潺嘅泥鳅嚟嘅，老手。但係咧，佢啲老手係用喺邊度咧？用喺國教啊呢啲咁嘅嘢。佢做教育局長嗰陣時諗啊，求其撒咗佢啦咁樣。咁所以咧就滑不留手。 將嗰個教改啊，將阿李國章同呢個羅范昭芬嘅教改撥亂反正， 嗯、 就話微調，實際上係大動作， 係 實際上係大動作嚟噶嘛。咁啊，我就話打左燈轉右咧，從來都係咧呢、這個 A 為官之道， 為官之道，真係做嘢係唔會出聲嘅。張建宗呢啲咧就講就陳腔濫調，實際就講多過做嘅人嚟嘅。 嗯， 你永遠講講講咧，就是、廢話又多。其實是一些很怎麼說呢，你是很不喜歡跟這些人做事的，其實即是說了大量廢話，總之就是其實你是不是不想做呢你不用說那麼多啊，是吧， 浪費我時間， 是不是永遠都是全方位方方面面一步到位，怎麼說了什麼共產黨的用語，是什麼事都不想做的一個政務司司長。好了，到那個財政司陳茂波、啊、這個醒目，其實你看他上任呢一句話都 沒有、哦、是啊，很低調啊， 因為他知道呢在现在这个政局里面越少讲嘢的人民望越高的，其实 是的，他突然间应该民望 高，因为你看到他和刘光华这两个呢、 嗯、 是深明为官之道、 嗯、 因为他知道有陈凡在这些 KDFA 抢姜就一定躲在他后面呢，就一定呢个民望慢慢会飙升， airtime 交给你了， 是的，啲山鸡交给雷鼎明了， 是的， 那么他们不用做了，他们所以你想想一棚咁嘅港官，我就话啦，不如好似澳门模式啦，喂，屌你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派几件落嚟，香港住满七年，咪即刻委任佢做局长咯， 攞、哦、身份证之后就 系啦，攞身份证之后咪做咯，我觉得使乜咁烦啫，我觉得，因为坦白讲，你话港人治港去到咁嘅质素，而嗰班建制派去到雷鼎明啊，嗯、去到任志刚呢啲咁嘅质素嘅话，其实港人治港要嚟做乜嘢咧？除了给我们做节目的话题吹谷收视之外，如果你想城寨执笠，其实很简单的，真的叫这些柴仔全部死开我们执笠的，其实根本是什么，你不要赖我们后面没有中央情报局，没有美国佬，没有肥佬，礼物都没有的，其实实际上我们最大的支持者是谁呢，我觉得就是雷鼎明、啊、是吗，六八九啊，七七七啊， 冇佢冇我哋， 冇佢冇我哋，我哋先头就话六八九落台死啦，我哋谂到头都爆，执笠啦，今次真系 上唔到市啊， 上唔到市啦，咁样啊，点知整个七七七出嚟仲癫， 系啦，咁啊上市又有望啊，而家 系嘛，排住队上啦，所以我怀疑咁咧，政府先收紧创业板嗰个上市嗰个要求，就惊我哋真系申请上市。系嘛？而家就將個創業板嗱臨，而家啲人就係咁懟入去啦，準備嗱臨上啦，因為佢遲啲會修改啦，我諗。咁、 嗯、 所以咧，你諗下，即係呢個係反映到香港人點解咁厭惡共產黨嘅原因。坦白講，呢啲咁嘅網台節目，大家點會花時間兩個鐘去聽啊？如果冇事冇幹， 嗱、啊，小心啲講嘢你。 如果冇事冇幹啊，我意思係。是不是，即是我們都沒有那麼多東西說、啊、 英治時代哪有這些東西， 喂大佬，英治時代要靠封煙來壓時間、啊、等那些封煙那些左佬在這裡發一輪一封，要不然你怎麼撐到兩個鐘、 嗯、 是不是，現在就是你每一次討論題目，哇，我寫個 WhatsApp 給大家的時候我都寫到手指都軟了，真的，即跟住你仲话喂，不如讲埋呢个，不如讲埋嗰个。 啲听众仲要求四个钟添，仲次次都。 其实系讲得到嘅，真系，因为我哋仲有一单未讲嘅，就系科大社会科学院播呢个撑伞呢个纪录片。 嗯。 而呢个成明教授就邀请咗同散运有好密切关系嘅戴耀廷、陈建文、冯敬恩同埋朱海迪、 嗯、 四位去做评论、 嗯。 而结果咧，呢、這个科大社会科学院。的高層、 嗯、 就是以什麼呢，學校不宜引入政治的理由呢，就去 ban 了這些評論員、 嗯、 我心想學校不宜引入政治， 那你那個政治學系那怎麼辦， 那些教授不如執了他啦，馬馬岳都好像在波大教過的， 是 吧，即是這些什麼理據來的呢，是吧，如果你沒有這些這樣的賊人，我們做節目來做什麼呢，真的沒人聽啦，是吧大家正正常常，一个记者冇人讨论添啊！我谂科大举办完呢个咁样撑伞嘅， 你由得佢进行，咪冇事冇干， 冇事 嘅， 冇人 讨论 嘅， 冇人知， 系唔会再话香港人心未回归噶。 但系佢而家就系、是、佢就系要咁做。 喂，你睇到马飞森嘅访问，你都觉得好悲凉啊！ 系啊， 系为咗咩？明知马飞森知道联署嗰封咁样反港独信系仆街嘢嚟， 系啊， 不过 只不过就系其他立大校长。 而港大唔簽，唔係佢自己覺得被孤立啊，係校董會其他人啊，唔係管理層啊，係係係，港大嘅其他管理層覺得咁樣港大會被孤立，就勸佢簽啊。佢話好彩個封信好短，同埋好 ambiguous。 喂， 模模糊糊 嘅，但係其實， 喂大佬，你變成一條古惑仔咁，拎你一個大學校長簽一啲嘢，簽完之後好彩個封信咧係亂 Q 咁噏嘅。喂，大佬，你話係咪真係悲哀？你 代表住港大去簽，係 墮落到咁嘅地步啊！香港係，你正路，你話原則呢份嘢唔啱原則，你就唔好簽。 咪咯。 系嘛？如果你簽得嘅，你就唔好話因為佢 ambiguous， 所以我簽。 因為佢咁流啊，簽咗佢都 得啦。佢被孤立咧，呢三個字咧係可以理解為咩咧？第一咧係會被清算，我覺得。因為點解咧？嗱，你 being punish 咯。 係啊。 嗱，因為點解咧？你其他都簽啊嘛。如果我覺得而家港大嗰班嘅高層咧，真正嘅意思就話、是，如果我哋唔簽，陸方丈份人咁小氣，會唔會？因為而家 係等於雷鼎明見到何君瑤咁出位。哇！大佬，我唔整句叫雞用支付寶，我點爆先？點上到位？一樣啫嘛，我冇得撈嘅喎，真係。你見到周融而家冇人提佢嘅喎，係、嘛？我哋遲下遲啲做下大數據咧，不如做下呢啲周融嗰啲名擺入去咧，睇下邊個人跑出咯。我覺得，我諗建制派好重視我哋呢個 report， 係啊，呢、這個緊要啊， 你要攞嚟 claim 錢啊嘛，大佬，隨時 sponsor 我哋做添冇可能。嗱乜？你見到就係話。连港大校长马飞森一条鬼佬，仲要已经准备去呢个苏格兰嘅爱丁堡大学， 爱丁堡大学 做校长嘅一条鬼佬，入到嚟水土不服，俾李国章玩残，最终都要向中国嘅酱江文化屈服， 嗯， 系咪？被孤立啊，要埋堆啊，嗯，等等呢啲咁嘅嘢， 几时大学要咁？ 大学校长要埋堆 咁嘅嘢系咯？ 喂，大佬，我真系未听过。 大学教育就成日叫我哋有独立思考噶嘛， 而家唔得啦，而家净系叫你思考，唔可以独立嗰两个字。 唔系，我估佢仲系有嗰种咧，就系话即系大学校长好多时候即系搵赞助啊，即系学校嗰啲钱其实搵好多出边嗰啲商家赞助，有钱佬赞助。 喂，香港得一个进步咩？唔通？ 如果俾人孤立嘅意思即系话，可能哇，就系、是、好似嗰啲删广告咁样啊。 嗯 佢系咁样叫嗰啲商家，咁你以后唔好即系支持大港大。 有噶，梁振英 出个声噶， 出个声噶啦。梁振英讲 过噶，系 啊，已经讲到出口噶啦。 出口噶。 其实我谂佢就讲紧就系话就系呢种运作模式，啊、即系被孤立。 好简单啫，如果我系大学校长，我想玩残你呢班左佬，好啊，你叫商界唔好捐钱俾我咯，我咪问学生交学费咯。咁、你到时咪啲人咪走去孖叉嗰啲建制派嗰啲友咯。所以我就话你港大堕落到咁嘅地步，曾经系香港最高学府。系嘛？所谓嘅知识分子，一个咁样嘅鬼佬，结果咧跌落个酱缸之后咧，两面不是人，系为咗唔想被孤立，签一份冇意义嘅嘢。 嗯， 咁样仲要讲翻出嚟， 系 系嘛？仲要讲翻出嚟， 又短又含糊咁， 又短又含糊嘅信件， 幸好 幸好系嘛？咁我就想問下馬飛森其實係咪一流一鳳嚟嘅咧？好彩嚟嗰個客又短又含糊啫。 係啊， 咁我俾佢支付寶嘟咁啊。 係啦， 支付寶 係嘛？即係你做校長做到同一流一冇分別，呢、這個就係香港嘅悲哀。知識分子林恆子、雷鼎明係嘛？任志剛呢啲咁嘅人企出嚟、不似人樣講啲説話，係咪連一個正常市民都識得罵佢哋？你想希望越嚟越多嘅人去重新建立一个主流嘅民意，而你就放生呢班友，唔好要佢哋咁核突。 嗯， 因为当你一啲嘅社会上边曾经认可嘅人都负阵中化嘅话咧，结果咧就你嗰个一定系越搞越核突，越搞越衰。 嗯， 而反对你嘅人咧就越嚟越多嘅。 嗯， 因为佢哋已经嗰个社会地位被你摧毁咗啦嘛。 嗯， 被你 SM 啊、迪立啊呢啲咁嘅行为已经摧毁咗啦嘛。 嗯。 系嘛？你谂下以后雷鼎明就顶咗阿周融个位啦、 嗯。 我觉得刘乃强、周融嗰啲都冇得捞噶啦，已经、 嗯。 雷鼎明就只会越嚟越重口味嘅。 嗯， 系咪？佢为咗顶落去啊嘛。 系 郭佩凡都嚼。如果再有建制派嘅人，譬如叶柳出嚟话佢咧，叶柳都嚼。 嗯， 呢啲就系即系蜀山里边嘅丁人啊，入魔道咧就系与神杀神，与佛杀佛。 喂，我觉得如果咁讲咧，又系真系 A V 化。A V 就系个点样咧？就系、一个。新星跟住即係可能初清純，跟住越做越重口味，跟住到咁上下換人㗎啦嘛。係 啊， 而家咪就係咁樣咯。到咁上下，我周融勾咗啦，佢已經玩到好重口味啦，勾咗換 用大陸的講法，呢啲叫做耗材啊。耗材即係例如嗰啲影印機嘅碳粉盒啊嗰啲，係、 哦、 消耗性嘅材料。 係 呢啲叫政治耗材， 係 政治上可以被消耗嘅材料。咁咧就啱啦，因為咧 A V 女優後面咧就排住隊幾百人由鄉下去東京拍， 係啦， 所以咧就兩年就已經去到。咩啦？ 已經 人重口味啦， 引退啦，跟住 系啦， 已經有新人又嚟。 我諗雷鼎明下一個就叫做黑人系列啦，應該係。通常引退之前，就同雷鼎明揾個黑人喺隔離啦。就唔係時間停頓咯，我覺得。咁就睇下究竟黑人系列幾時出現啦。咁然後跟住有另外有一個， 跟住有 新嘅學者出現咯，係啦。我諗但係問題就係咁啊，佢哋亦都唔明白呢個遊戲咧。就是你如果去到黑人系列咧，就是、你退休噶啦嘛，所以你要尽量延迟黑人出现啊嘛。 但系呢个唔到佢话事嘅， 唔系又搵得可以抵抗， 派觉得黑人俾你，你阻挡唔到噶嘛。 就算系一条黑人，一条底裤都有佢嘅贡献。咁所以我就话你去到咁嚟见到嘅，呢啲就系永远嗰啲 Motorola 咧睇唔通。我觉得佢用最短嘅时间自我燃烧咧，燃烧咗之后咧，当佢失去咗个功能之后咧，譬如林恒子咁样，燃烧完之后咧，我谂林恒子已经系去到捆绑噶啦，系嘛？即系未到黑人啫，但系都捆绑噶啦，已经系去到。咁就，但系我估计阿雷鼎明可能慢慢唔止黑人系列嘅，可能有嗰啲粪便系啊嗰啲咁多啦。因为冇，因为即系谂下你，如果再 Motorola， 你仲要想继续熬落去嘅话，你咪有咁贱得咁贱咯，系咪？你仲会贱啲噶？其实佢都好贱噶，占中嗰阵时都好贱噶。 系，但系而家去到讲，即系系咯，呢、這个支爆叫鸡都讲得出，就真系。 但系坦白讲，你建制派用支爆咧，我就真系不能接受嘅。 系、哦。 是不是，所以我話佢係好政治不正確， 因為支爆個支係支那 啊 嘛。如果你孖叉呢個游蕙禎，孖叉呢個梁仲恆嘅話，喂大佬，你身為建制派輿論旗手嚟嘅，用支那嚟稱呼中國， 所以佢真係會話，其實我講緊國語嘅， 遲早都要咁兜嘅啦，我覺得。喂大佬，呢個係直情係辱華添，我覺得。 係 喎，係咪你話網民講呢啲字，你話佢辱華？喂大佬，你出自建制派，而家係。建制派輿論四人幫的之首，我覺得其他三件都沒有了，已經是還要是對著小孩子，支爆那兩個字都不可以出口，是不是？ 是的， 這個是辱華那兩個字，是所以我就說呢，如果是即係再下一步嘅話，我估就一定重口味嘅啦。我覺得呢啲，你見到我就話你科大，嗱總會有人碌出嚟嘅啦。聽日而碌出嚟解話嗰啲人咧，一定係用啲好賤格嘅理由。所以我就話變咗成個社會知識分子下流，大學校長下流，大律師公會主席下流，新聞界嘅人向下流。當呢啲所謂嘅社會唔係建制派啊，係社會嘅中流啊，我哋叫做。越嚟越鬥戰嗰陣時咧，呢個係社會淪亡一個衰敗嘅先兆。而最方便係咩咧？共產黨入嚟搞運動。當你冇曬啲 backbone 嗰陣時咧， 所以咪要連最後嗰啲連啲法官都要搞埋咯。即係你而家只係得一個馬道立頂嘅啫，隨時係 馬道立就係退休㗎啦。我話俾你聽啦，真係啊，鄧國清、李儀呢啲年紀大，即係你問我。 呢、這個副庭長啊，姓楊嘅隨時上去。 係啊，楊振權啊。 喂，部署咗咁耐都係等呢一日嘅啫，係嘛？即係你 又係交單啊！之前 香港法治可以靠個制度去保障，我真係睇唔到咯。其實係，因為始終最後尾法治嘅運作都係用人去做噶嘛。人如果佢將佢嘅保守嘅政見帶入去嗰個司法系統裏邊，佢自然就係會影響嗰個判決。 尤其是你譬如中心法院。即係庭長呢啲咁樣，佢覺得有四個 point 可以上訴，呢個係佢嘅決定。即係佢覺得有，咪有得可以上訴咯。今日啊，即係阿周 亞道立出嚟講係 啊，話可以得咯。如果你換咗係啊另外一個嘅保守嘅，覺得冇喎，我唔覺得有得。即係佢説了算嘅咯喎，又係。 即係如果呢個啊前大律師會長嗰個咩啊 石永泰， 石永泰冇 case 咯， 冇 case 咯，咁咪冇攞唔到 leave 去終審法院上訴㗎啦。 我覺得雖然我唔係 insider 啦，曾經我喺政府都工作過，好多時都有機會聽到呢啲咁嘅嘢，即係 informal 好 formal 好，你唔好當其他人傻嘅石永泰，我覺得。 其實很多司法覆核案件裏面咧，邊個官審咧，政府已經知道個勝算嘅啦。 嗯， 即係我唔可以透露實際係咩 case 啦。但係呢一個現象，我自己都 observe 到嘅。其實， 嗯、 你唔好話因為你 insider 你知，我唔知道，我知嘅嘢你亦都未必知嘅。其實， 嗯， 究竟嗰啲官邊一個去負責呢個司法覆核咧？律政司已經心中有數嘅啦。其實係點解會心中有數？ 嗯， 係嘛？ 佢唔 未審喎、啊。 但其實幾單嘢都係依個姓楊嘅做， 係啊，未審、啊， 因為上訴庭噶嘛，佢係。 所以我話每一步，包括司法人員嗰個嘅任用、調職，邊一啲把關位排啲案，邊個審，每一步後邊都可以有政治考慮嘅空間嘅，其實唔係冇嘅。 即係同埋嗰個人嗰個嘅差異，其實係即係唔使講到咁咩啊。平時好多律師打官司成啊咁樣，或者大律師咁樣，佢都真係見到我、哦。譬如一單商業嘅案，依、這個官審佢又可能會用一個咁嘅 approach， 另一個官審又可能另外一種 approach， 絕對係人嘅因素係好強嘅。其實咁係由去到呢啲位置，即係你話司法覆核啊、上訴啊呢啲，嗰個人嗰個因素就更加可以影響好大。 係 即係我覺得你唔可以將個制度絕對化啊嘛。講、嗯、到佢即係一個嘅好完美嘅制度，其實係不存在嘅、嗯。你問我唔係因為香港特別衰，而係話 even 喺其他普通法國家好，澳洲好、加拿大好、美國好、英國好等等咧，其實一樣係有佢個制度上嘅缺陷喺度嘅。所以點解美國嘅聯邦大法官佢哋嘅政見係公開，大家都知道嘅。啊，呢個係 pro 民主黨嘅，呢個係 pro 共和黨嘅。去親呢個手上邊就釘㗎啦，而佢哋之間好多時佢哋討論嘅內容，大家都可以睇到嘅。其實呢個先至係人哋嗰個玩法啊嘛，而唔係將嗰樣嘢 blur 咗係一個我係 insider 我先知，你唔係 insider 你唔知嗰個帳幕裏邊啊嘛，係咪？你話好多美國嘅聯邦大法官，喂係人都知嘅喎，有一啲係專係爭取女性權益嘅喎。是吧其中一個女性啊，我嗰時阿卡文介紹過一本童書，就係講呢個女性大法官嘅。咁佢好出名嘅，其實因為佢好憎 Donald Trump 嘅。係嘛 ？Donald Trump 當選之後咧，佢亦都講過啲説話，需要道歉添。係嘛？咁呢啲係公眾都睇到嘅，其實呢啲嘢係你我唔係話法官冇個人取向係有嘅，一定係、你唔可以話佢哋冇嘅。呢、這個反而係呃人嘅，我覺得係、問題就係話你嗰個本身嘅透明度有幾高？係咪公眾睇得到？第二。他哋嗰個判決，就算佢有取向都好啦，佢有冇一個法律嘅理據攞出嚟？ 同埋第三，理論上如果你真係去補呢樣不足，咪所以先有呢個上訴嘅制度啫嘛。 同埋好簡單啦，你嘅制度裏邊，司法人員嘅任用本身係喺美國人哋公開有聽證會嘅嘛，大佬啊，喺國會有 hearing 嘅嘛。問題是香港唔會有呢啲咁嘅嘢噶嘛？嗰、個司法人員嘅任用，我成日都話到馬道立呢一個 batch 嘅人退落嚟咧。100% 是玩完的了，其實已經是。如果你由上訴庭現在這班這樣的人升上去的話，是不是等於新加坡一樣的嘛？那些法官本身其實他出於各種各樣的理由，他是知道他要這樣判，不是說李光耀或者李顯龍拿起個電話打給新加坡主審這個什麼工人黨誹謗案那個法官，然後叫他這樣判，是不需要的。 需要。 他本身已經接受了這套邏輯，接受了這套要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同埋咧，我哋馬來西亞四邊列強環治，我哋新加坡要維護自己國家尊嚴，呢一套意識形態已經接受咗啦嘛，佢自然會釋判嘅。 同埋咧，頭先講司法罪用委員會嗰度咧，其實你話馬道立之後嗰代咧，你睇到係已經係部署咗好耐咧，呢姓楊嘅上去上訴庭做副庭長，成個上訴庭咧基本上好可能咧有幾件咧都係已經係非常傾向保守 嘅。冇嘅，我話俾你聽，如果共產黨冇咁嘅部署先至幼稚啊！二十年啊，大佬啊！如果由1984年聯合聲明簽署開始，共產黨冇將佢哋嘅人擺落嚟香港，然後加入去香港嘅主要建制裏邊。佢成為嘅骨幹、喂，如果全個中國呢、這個唔係習近平嘅問題，而係共產黨嘅黨國機器根本就係咁噶嘛？你睇下嗰啲嘅宗教界嗰啲組織，邊一個唔係黨員咧？佛教組織後邊邊一個唔係黨員咧？外國教會後邊嗰啲嘅天主教神父，邊一個唔係共產黨嘅黨員咧？喺新疆自治政府裏邊嗰啲人，西藏自治政府裏邊嗰啲人，佢個人係藏人，係呢個維族人。但是后面他有一个党机器在这里的嘛。这个是列宁党国体制、这个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的那些东西的。 呢個係真正中國政治運作嘅真正體制，係、一個列寧嘅黨國體制啊嘛。嗰、那個列寧嘅黨國體制嘅機器點可能唔喺香港存在咯？如果唔係中聯辦咁多人做乜嘢？我想問啦， 係咁多人， 係咯咁多人嚟做乜嘢？唔通真係去剪彩啊？係咪先？如果係咁，使乜咁多人去剪彩啫？ 剪彩都係一做工作嚟噶， 所以我就話大家就掩耳盜鈴，根本上係所有呢啲法治交好乜都好，大家喺度掩耳盜鈴，就係話誒政治嘅嘢我唔識，我識法律嘅啫咁樣。呢、這個就係大鋼盔，我覺得。當你被人批評嗰陣時候，你就攞出嚟搬龍門，係嘛？即係話，即係等於嗰啲低 B Kingdom 嗰啲留言一樣。誒，我係一個女人仔，我乜都唔識嘅。不過黃之鋒正撲街咁啫嘛，係嘛？前面打兩重鋼盔先，後面嗰句就堅嘅，一樣啫嘛，係嘛？但係大律師唔使用呢啲手法咯，我覺得其實係嘛？你阻你咪阻咯，係咪先？你抱建制你咪抱建制咯。鋪建制揾到食嘅，你咪鋪咯。喂，大家都明嘅，有啲嘢，只不過揾食，千祈唔好咩咧，塗脂抹粉，塗脂得太過核突啊！我成日覺得係去到好似雷鼎明啊，嗱689呢啲咁樣講咧，我覺得大家都算數，因為對佢冇期望，係咪？但係如果你話法律界嘅人係咁樣嘅話咧，呢、這個咧就正正係令到香港人對呢個地方失去咗個盼望嘅原因嚟。而你見到周永康佢哋出嚟。即係我覺得我見到佢哋個樣子，我係好開心。係咩咧？因為佢仍然係一個企喺度有自信、有笑容，係嘛？係撐得住的人， 有信念， 係撐得住嘅人啊！其實係見翻佢哋嗰陣時，唔係話因為講乜嘢咁簡單啊，而佢成個人企喺度嗰種 gesture、嗰種姿態本身，你係覺得僆仔頂得住嘅，係嘛？呢、這個先至係俾到香港人嗰個希望。而呢班過咗去嘅 Motorola 好 ，OC Food 好，乜都好，即係坦白講，除咗俾我哋攞嚟做節目恥笑之外，我真係唔覺得佢幫政府或者幫共產黨可以喺塑造民意咧，其實有啲咩功能咯，真係。 喂，如果咧真係之前咧就話，即係有種講法就係中共咧，即係阿習近平又唔滿意689咧。就係即係叫做咩咧？即係做辦事不力啊！即係嘅意思唔係不力嘅，應該話咧。成日咧啲即 系 落实唔到啲嘢咧，嗱，如果真系系咁嘅睇法嘅时候咧，我觉得好似雷鼎明呢啲咁嘅人咧，其实咁多呢啲乱噏无为嘅人喺香港嘅社会当中挑起民愤，我觉得都唔系好事嚟嘅。照计习近平都唔应该会希望一个咁嘅状态出现。我嘅意思就系、是，如果佢 DQ 689，其中一个原因就话呢条友即系。亂咁嚟啊！令到民意沸騰啊！就算你俾你即係俾你連任，但係都唔夠票啊咁樣。嗱，如果呢個講法為真嘅話咧，其實而家撲出嚟呢一班咁嘅雷鼎明咧，係做緊689昔日嘅嘢嚟嘅啫喎。其實 係啊， 係冇幫到手嘅喎，係冇幫到手噶。 嗱，我成日都話嗱，周曾玉成咧喺我眼中都係一個智者嚟嘅。佢成日都話，如果傻人唔做傻事，就唔係傻人啦。即系蠢人一定会做蠢事，当个蠢人唔做蠢事嗰阵时候，佢已经唔系一个蠢人嚟噶啦嘛，系嘛？即系佢知道自己蠢啦，唔好讲嘢啦，都系唔讲啦。佢已经嗰一下嗰、个 moment 已经唔系一个蠢人嚟噶啦，其实就系你佢永远都唔会知嘅，我觉得佢觉得咩啊？顶即系嗱，其实呢个系同以往咧，佢哋见到啊黄毓民啊、长毛啊呢啲咁样嘅，即系把口咁叻嘅人咧，讲啲嘢咁出位嘅人咧，都掂喎、啊。我哋一定学咯咁。佢唔知道。呢啲嘅言論只可以出自於反政府嘅，唔可以出自於建制嘅，因為建制係擁有權力嘅人。你唔可以話啊反對我啲人咁講，我又可以咁講，佢爆先我又爆先，因為你係擁有權力嘅人，人哋對你嘅期望係唔同嘅，要求你係一個有節制、有修養嘅人，因為你手上有權力，等於差佬唔可以跪喺度舉住 sorry sir 喺觀塘警署嗰度噶嘛，大佬啊！如果你著住套制服咁樣跪喺度做 show 嘅話，我話知你受咗咩冤屈都好啦。你著住套制服本身嗰下，市民就期望你係有所節制，係 咯？ 你唔係一個普通人嚟， 你唔可以人哋路過你揾支棍去扮人噶嘛，大佬、 啊。 係 啊，然後跟住就話嗰隻手係你嘅手嘅 手臂嘅延伸，係又話要用呢、這個去保護自己喎。 我話知你受咗幾多委屈都好，包括法官好，當你戴咗個假髮著咗件袍嗰下。你不可以因為你看電視的時候見到這班佔中分子這麼邪惡，你不可以將情緒放在你的判案那裡嘛。如果不是的話，為什麼我給你這麼多錢，我不如叫個樓下的大媽幫我去判，是不是？如果說鬥情緒化的話，所以有時候很多時候我覺得是那個 香港人本身點解會去到即係、就是、對香港成個體系啊，或者香港模式失去咗信心咧？而家係因為太多呢啲人做核突嘢，其實佢哋唔做係咪唔得嘅咧？我都係想問嗰句。是不是先即是不是不黑人系列是不得的呢 他们要斗系。 我即刻答你是。因为为什么呢 穿校服裙得不得呢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其实是一个表忠过程。他们不我经常说奴才政治里面的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呢你都讲过。就是说他不是以完成那件事为那个目标嘛。他是以表忠为目标嘛， 因为他完成 个人利益为 奴才就很简单的、啊、他完成不到他已经有个剧本了、那剧本就是 CIA 肥佬黎香港电台嘉诚寨、啊、就最近加下去的我们已经 有个剧本了嘛、他永远都是那些人最衰最阻住我嘛、我冲不到因为他阻住我嘛、我做不到外国教育为什么、因为有人反宣传、他不会想自己讲的东西是几柒的嘛所以他永远都不会输的这班人、是乜？同有喎，共產黨永遠係 punish 咩啊？佢只會 punish 劉曉波呢啲人，佢唔會 punish 嗰啲極左而令到件事彎咗嘅人。你留意一下，係嘛 ？Even 江青，你諗下，江青係自殺嘅喎，四人幫之首啊，佢唔係槍決，亦都唔係要坐到死嘅喎，佢保外就醫嗰陣時自殺嘅喎，其實係。所以你諗下，對，如果你跟共產黨揾食嚟講，就零左勿右咯。點解？因為左就係執行上嘅錯誤。不是思想路线的错误、如果右呢就死人的、左是不会死人的。而这种风气呢我觉得就是蔓延到香港的话呢这个是万劫不复、真的因为英治时代他不要你左嘛、因为他知道你核突即是说我核突啫是不是、即是我条僆喜欢看黑人的我都会被人看少的嘛其实。是不可能的嘛即是僆想看我都叫他不要看这些。 哎，唔好笑你喎！ 系啦，英國佬係咁啊嘛，但係共產黨唔係啊嘛，共產黨係我吐痰，你都要吐痰。如果唔係 更大督 ，yes， 如果唔係咁樣係顯示唔到大家係一個 team 啊嘛，係咪先？係乜？你見到我食荔枝周圍攣核，係嘛？你叫自己做爵士，咁你真係睇我唔起啫。 係咯。 是不是坐监 你用纸巾包住那些位置不得的。 是啊梗是照完之后隔离另歪就吐的啦。那他要你是这样嘛因为他觉得这样就大家就是一个 team building, 我想他们。是不是现在他们的 team building 嘛。所以你必然的那些777啊袁国强啊那些人一定会是一路一路呢就是变成是那种味道的人。嗯那陣味都会变的其实。同埋你觉得这样做呢我才有机会显示到我政治上的忠诚。特别是现在讲出口了嘛。即是人民日报已经讲出口了嘛。即是说这种以习近平叫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同埋要膜拜呢是包括港台澳地区嘛。咁你即係話香港都要做咯，咁所以我就話其實我哋應該建議咧，就不如咧由我哋提出咧喺出邊海濱公園整個叫習近平主體思想塔，好似北韓咁樣，有咁高起咁高，係嘛？就擺喺觀塘海濱，又或者咩咧？唔好話觀塘嗰啲啲 cheap 啊，呢啲地價，擺喺呢個中環廣場隔離，係嘛？有咁高起咁高咁樣，然後咧每朝 頂啊，不如 每朝喺嗰度開早禱會。是吗然后一起研习这个习近平思想。那就得了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个也 是香港的悲哀来的。我们听日看看呢究竟这个科大呢怎样出来解话这个撑伞这一单的。幸好中大呢都未去到禁止这四位评论员的地步。是吗这个就是变成那套十年那套电影的一样了。如果我是撑伞的导演是 happy 的真的。好像陈耀成的导演是。即是好像是教电影系的、好像是演艺教电影系、如果陈耀成导演叻的话就可以拿着这套片呢逐间逐间院校去播继续 keep 返这四个评论员、那 呢那就很红了套戏 不是这个一定是国际新闻这套片一定大受欢迎、因为你总会有一些这样的人这样的猪的队友冲出来的嘛你不去做这些东西就没有人会理会校园播 結果就大家要排隊去睇嘅，一定係。 嗯， 係嘛？ 同十年一樣咯。 一樣嘅，係啊。一樣的、啊、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 係咪拍得好？其實唔係好好嘅啫嘛， 技巧上不是 技巧上咪唔係咁好嘅。 但係佢變成一個政治事件。 係啊， 點解變成政治事件呢？因為《環球時報》開佢拖啊嘛。 係咯、啊， 因為連金像獎頒獎，連爾冬升都爭啲即係人頭落地啊嘛、 嗯。 所以咪變成咁咯。所以我話呢套撐傘一樣嘅，其實、嗯、總會有一啲咁嘅人，佢覺得呢啲嘢政治不正確，然後用呢啲咁嘅方法去處理嗰陣時咧，就係、是、變成一個政治事件， 嗯、 然後大家咧。又會回到個惡性循環那裡，所以究竟無所不用其極的人是哪個人呢？究竟是陳耀成導演，是成名教授，因為評論員陳建文、戴耀廷，還是在背後指使科大社會科學院高層去剔走那四個評論員的科大的黨委書記呢？其實大家心中有數、 大佬，科技大學是大學嚟噶，如果大學都不可以咧，去喺呢啲咁嘅電影會當中請一些所謂有政治主張的人嚟討論的時候，香港的大學仲可以點樣即係叫判去訓練學生嗰個獨立思考啊，去訓練佢哋嗰個所謂批判精神？ 冇噶啦，我覺得科技大學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自此以後咧只需要將個技字改做女字邊得噶啦。 嗯。 今集时间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城寨对我来讲是一个社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里面有很多的活动，包括媒体内容、讲座、课程、深度旅游，丰富每一个成员的人民精神，成为更好的公民。我希望这个社群会越做越大。城寨对我来讲。